第十一集。陆承泽虽然年过半百，但一点儿都不见老，顶多四十出头的模样，就这么风度翩翩地站在市局大厅，派头能够比得上顾局，脸上的褶子却没有顾局的一半多。 陆叔，哈哈，好多年不见了，你还记得我吧？ 孟昭，对吧？ 对对对，没错，是我。您看起来一点都没变。 陆承泽跟孟昭寒暄完之后，转而去问陆时琛， 怎么会跟凶杀案扯上关系呢？ 陆时琛言简意赅地说， 不知道。 孟昭算是看明白了，陆时琛这张脸上的纸皮面具不是为他专属定制的，他对着他老爸也是一样的德行。 这人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吧？ 陆承泽转而问孟昭， 小孟，事情严重了？ 暂时没事了，陆叔。 孟昭宽慰了一句，又把目前能够透露的案情大致地说了几句，在打消了陆承泽的顾虑之后，他把父子俩送出了市局大厅。送走陆承泽和陆时琛，孟昭看了一眼手机，心想， 得忙活了一整天，除了锁定陆时琛这个嫌疑人，又暂时排除了他的嫌疑之外，对这个案子还是毫无头绪。 前去排查秦小柏和赵云华的两个同事先后回来了，都按照孟昭说的把相关的监控记录都给带回来了。 秦小柏当时确实在上夜班。 任斌把监控视频打开，把收集到的信息汇报给孟昭。 他在这个红谷会所工作，9点到10点之间正在包间里陪客人喝酒，除了中间去了一趟厕所，别的时间都没离开过。 难怪在说起工作的时候有些吞吞吐吐啊。孟昭回忆着秦小柏跟自己说话时的表情，原来是因为工作内容有些难以启齿啊。 只是陪酒。 旁边的周奇阳看着屏幕上灯红酒绿的画面，调侃道， 哎呀，派出所这扫黄工作做得不到位啊。 孟昭看了他一眼， 来，要不派你过去监督工作。 别少哥，咱们看案子啊。 周奇阳把硬盘插入电脑，自己把话题带回来。 那个赵云华说自己昨晚不到九点就回家了，我查了他回家必经的那条路，8点54分的时候他出现在监控画面里，那之前他去周围的垃圾桶里面翻纸箱和易拉罐了，这之后就回家了。你看这时候他还在翻垃圾桶呢。我问了一下周围的人，都说赵云华每天晚上回来都是一路翻着垃圾桶回来的，就是为了把没人要的纸箱捡回来卖。 监控画面上，昏黄的路灯之下，赵云华站在一个垃圾桶前，掀开盖子把里面的纸箱拿出来，塞到自己随身带着的黑色塑料袋里，然后拎着塑料袋走远了。 这两个人的不在场证明还是挺实的吧。 视频播完了，周奇阳说， 案发时间内都有监控记录。 孟昭拖着监控画面往回播，点了点头，没有多说什么。丽锦的法医技术是毋庸置疑的，既然他把被害人的死亡时间锁定在了9点到10点之间，而这两个人又确实有充足的不在场的证明，那么的确是可以排除嫌疑了。夜晚9点，市局刑侦办公室内弥漫着浓浓的泡面味儿。孟昭一边翻看着周衍的资料，一边在脑海之中勾勒着受害人的画像。周衍的电脑上信息量爆炸，作为一个小有名气的音乐博主，周衍几乎所有的生活都是在网络上度过的。周衍人缘不错，每周都会请朋友到家里开 party， 而且为人大方。据他的朋友说，几乎每一次吃饭的时候周衍都会提前买单，除了每天晚上直播有点扰民之外，几乎看不出来周衍会跟谁有矛盾。同事任斌走了过来， 汪队，刚刚周衍的一个朋友联系我，说他想起来谁跟周衍有过矛盾了，我让他明天早上8点过来做笔录。 好， 汪队，让大家早点回吧。 现在线索还不明朗，都这么干熬时间也没什么意义。 在孟昭之前，任斌曾经是刑侦支队的副支队长，他资历深，破案经验丰富，跟前任队长袁科搭档，一度把刑侦支队带的是屡受表彰。但是四年前，袁科因为身体抱恙离开市局之后，任斌独自挑了一阵大梁。也就是在那个时候，他在一次案子之中犯了严重的错误，被徐局免除了副队长的职务。那次事情似乎挺严重的，对任斌的打击也很大。徐局下令不许任何人打听和议论相关的事情，于是渐渐的也就没有人再说起这件事儿。而任斌也成了刑侦支队里头资历最老而地位最尴尬的那个人。那之后，孟昭便被提拔为副支队长。孟昭年纪轻轻，坐上这个位置不免会受到非议。考虑到任斌的资历和身份，孟昭平时也会多少要照顾他的面子，适度的采纳他的建议。孟昭起身活动了一下肩，转过来看着几个还在加班的同事说， 那大家明天再烦，先按斌哥说的，都回去休息吧。 孟昭这一出声，办公室里刚刚埋头苦翻的几个人开始讨论起来了。 哎呦，看得我眼睛都要瞎了。 那片拆迁区到底什么时候拆啊？拆字写了两年都快退没影了，到底还拆不拆了？就这么撂在那儿，绝对是个隐患。 明儿打视频电话给他们反映反映这问题，不拆啊就多加几个摄像头呗。走了，赵哥。 走吧。 孟昭也跟在后头走出了办公室。走到一楼大厅，他才想起来忘了带外套了。不过温度不算很凉，孟昭也懒得再回去一趟，索性就不穿外套了。回到家已经近十点了，孟昭洗了澡，躺到床上，脑子里还在想着案子。 那根狗毛的出现到底是巧合还是有意为之？如果是有意为之，那这案子跟陆时琛有什么关系？难道说凶手其实跟陆时琛也有某种矛盾，在有意把作案嫌疑往陆时琛身上引？但一根狗毛作为证据实在是太暧昧了。 孟昭紧接着又想到了陆时琛朝他做的那个野狗的口型。 妈的，我当时怎么忍住没把这货揪出来暴揍一顿的？ 睡不着，脑子里装了太多的事儿。孟昭从床上坐起来，找了一件干净的 T 恤穿上，然后他就出了门。他打算出去跑上两圈，清空一下大脑，助助睡眠。孟昭平时是有固定的跑步路线的，但是今天他改变了路线，他打算跑步去案发现场再看上一眼。孟昭的住处离那片拆迁区大概是有6公里左右的距离，平时如果不遭遇严重的堵车，开车10分钟就能到，而今天晚上他跑步用了半个多小时。快到那片拆迁区的时候，孟昭的速度慢下来，他平复着呼吸走了几步。隔着几米远的距离，孟超忽然觉得前面的那个身影极为眼熟。 看来对这个案子挂心的人不止我一个呀。 眼看着陆时琛拐进了圆拱门，孟超放轻了脚步，他想看看这个陆时琛到底要做什么。案发现场周围还是封锁的状态，陆时琛半蹲下来，胳膊肘搭在大腿上，似乎在低头看着什么。这种天赐的报复机会，孟昭可是不想轻易错过的。 要不是当年这货出国了，这一家十几年前就得挡。不过现在还来得及。 孟昭靠近陆时琛的背后，他飞起一脚就踹过去了。 皮囊， 我是小曾， 我是张涛， 我是韩英帝。